把人请进来。 要害人。出去了。 四位来吧，我们中特有请。 四教夫都傻了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二位大管家，我们中堂没来，就我们四个人来的。 是啊，我们大人说了，就请你们四个人。哟，那合适吗？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 四个人请进来了， 到了屋里边，刘墉跟这坐着呢。哟，哥四个来了，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 中堂您在，哪有我们坐的资格？ 没事没事，一会儿你们哥几个还受累了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，甭客气，来来来，坐坐。 哥四个坐下了。刘墉问话：“ 你们哥四个得辛苦，都是何大人府里的教夫啊。” 蹭站起来，跟中堂回：“是是是是。” 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这个都是哪儿的人？ 蹭站起来。那个我们哥俩是涿州的，他们哥俩是良乡的。 来来来，坐坐坐。这个都多大？ 那个我二十八，他二十六，他二十三、二十四。 来来来，坐坐坐。这个一会儿啊，抬我上上亲戚家。何大人跟你们都说了吗？ 何大人都说了。 来来来，坐坐坐。 跟钟德辉，我们站着吧。坐着比站着还累，老这一帽一帽的受不了 啊！没事没事，坐坐。哎，问你们哥四个，吃饭了吗？ 这话多损德， 天还没亮，人家吃饭。但是 哥四个谁也不敢愿意， 和珅嘱咐的好，给饭就吃，不给饭不能要。你说没吃，这怎么要？谁也支支吾吾不敢说话。 胎里坏，脑子快，会说话，站起来。跟钟堂回， 这个早饭吧没吃多少，午饭没吃，反正吃也行不吃也行。刘墉说这是人话吗？什么叫吃也行不吃也行？就问你们吃没吃。 壮胆子回中了，我没吃 啊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没吃一会儿受累还得拉着我，那哪行去？不能饿一顿啊。没吃，我给安排饭去。别，中大人，你甭管甭管，我去安排饭去，家常饭行吗？ 哎呀，太行了，随便有棒渣粥，然后来窝头就行，来口咸菜， 哪能吃那个没营养？烙饼炖肉怎么样？ 哎呦，中大人，你太好了太好了。张成在旁边，你们叫倒霉。 我们中堂不是那人呐，你以为在何府呢？这是刘府啊，森罗殿一般的。你们等着，等着，我给你安排饭去。 刘墉偷偷的看了张成一眼，冲他一挤个眼儿，张成这乐呀，你说看乐吧。刘墉奔后厨，来了后厨，他这厨师长姓什么？姓刘，叫刘顺。您说谁们家的中堂上厨房去，他就愣去。敲这桌子，哟，中堂，您来了，来来来来，您怎么上这儿？我们这地儿怪脏的。 没事，你看看，这个刘顺， 跟您回。您说有什么事儿？那个吃点什么？ 问你会做饭吗？刘世新说这是人话吗？我厨师长不会做饭，我上这干嘛来 啊？在中堂面前不敢说会啊。 会不会做？ 反正能鼓捣俩。 做的饭人能吃吗？我做饭不就是给人吃的吗？心里话他不敢说。 我不知道人能不能吃，反正每天您吃的饭都是我吃的。 行，不愧是我府里的人啊，出语惊人啊。好，会做吧？哎，反正都能鼓得了。您说吧，您让我做什么？家常饭。家常饭，您说，做什么？能弄了。烙饼炖肉会。刘顺心说：“切，哪的事儿？鲍鱼鱼翅咱都能做，烙饼炖肉那叫……哎，会中呢，能做。哦，不过中呢，您这个要炖多少斤肉？”八斤，哦，炖八斤肉能炖，咱府里有现成的，是牛肉，是羊肉，是猪肉，牛肉，牛肉瓷实，哎行，八斤牛肉能炖，哦，那我问你啊，炖八斤肉用得了十斤盐吗？哎行，中堂，您这不开玩笑吗？八斤肉用十斤盐，这是盐炖肉，肉炖盐啊。搁不了十斤盐，哦，搁不了十斤盐，那行，那就搁十斤，搁十斤盐炖肉，对，甭废话，让你怎么炖就怎么炖。哦，搁十斤盐炖肉，行。问你，这个一会儿炖肉的时候啊，别拿水炖，别拿水，拿什么炖？酱油，拿酱油炖。拿酱油炖肉，对啊，拿两桶酱油直接炖，我口重。你口味太重，十斤盐两桶酱油炖八斤肉，那行，那这饼怎么烙饼啊？八斤面还烙饼？哎行，每张饼一斤，一斤面烙一张，这个一张饼搁二斤盐。中堂，中堂，您这给谁吃啊？我这有仙鹤顶上红，直接吃这个吧，别费这劲了。好家伙，十斤盐炖肉，腌肉也用不了那么些个呀。你甭管，让你这么做就这么做。哎，听您的，后厨忙活，炖肉一会儿功夫就炖得了。哎，刘顺呢，惦着拿筷子扎着这肉，看他熟没熟，拿筷子往锅里边这么一和，哗啦哗啦，盐粒儿全是。好家伙，嘎啦嘎啦，烙饼吧，饼烙得了，一张一张的搁小钱里，头一张搁里边还好一点，二一张搁里边当当的，大盐块当当。哎呀，这东西，好家伙，饼也烙得了。肉也炖得了，刘墉过来了，熟了吧？熟了，中，这个您可以拿走害人了。去，八斤肉盛四碗，每人一碗，啊，把那肉捡出来啊，别盛那盐了就啊，这个会让他们发现，多盛点汤啊，来点汤，酱油都拧上。你想酱油把水蒸发了，那东西能好得了吗？啊，盛四碗，嗯，不错。把这饼端着，走，跟我走。哥四个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四个教父跟着坐着还等着饭呢，烙饼炖肉，好事儿。一会儿端上来了，小钱儿往这一搁，里边呢，这烙得这当当的饼，盖上一块屉布，四碗肉，四个人面前，一人一碗。肉炖的不错，很香，嘿，色儿重点儿，不错，挺好。哎，中堂，谢谢您，你看我们在河南人府里，天天就是棒面窝头，你看在您这儿烙饼炖肉，别客气了，来吧，吃吧，这一人一碗，吃，我们都吃完了，没事，来。哎，那谢谢您，来，胎里坏嘴馋，拿几块，我先来一块，我尝尝。肉进了嘴也没嚼，跟着横着。他已经不是咸了，对不对？太咸了，就是苦 把嘴闭着呀，冲刘勇使相。直接把这块肉就咽下去了。你包能在旁边看着，你有出息没有？何府的脸都让你丢开，肉好吃至于这样吗？刘大人，刘大人，您见笑了。你看他没出息，丢我们何大人脸，吃块肉至于吗？是人刘府的肉好吃，你也不至于这样丢人现世。胎里坏多坏啊，心说这肉它不好吃，我本来想告你的，你不说我没出息吗？我不愿意。一包能问呢，是不是肉好吃？嗯。我来一块夹起来。想吐，看刘墉这看着呢。哎哎，他比这个胎里坏胆儿大，他敢拿牙嚼，一嚼这肉嘎啦嘎啦，跟冰糖似的，嘎啦嘎啦响。旁边那俩琢磨：嚯，这肉怎么里边嘎啦嘎啦响？啊，你们俩爱吃，哎，得嘞得嘞。这俩人汤汤吃这肉，全是这馅儿。每个人吃了一块，把筷子跟碗都放下。这四个人冲这碗肉掉馅儿。听说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弄出来的东西？这是炖肉吗？这个？刘墉过来了，别客气，光看干嘛？吃啊，来来来，吃，把这汤都得喝了啊。刘大人，我想跟您说个事儿。 说什么事儿？没事说。 哎，这肉有点咸了，肉咸， 你们傻，光吃肉不咸吗？那主食那饼呢？就饼啊，还是中堂有学问啊，人家说的话出语惊人啊。对呀、啊、肉咸就饼啊。 小巧儿布一掀开，把这饼拿起来， 你把这饼拿起来就耷拉下来了，饼没有支棱着，哗，飞盘儿，换一张也这样啊。别争别争，一人两张啊，拿这饼卷肉， 饼搁上，往桌子上一放，哒，肉一块一块夹出来都摆好了。来，我卷， 呀，怎么裂了？夹着吃吧， 康昌一口， 哇，饼比肉还鲜呢。吃吃，谁不许剩啊？剩东西我宰了他。 一封撒鞋， 吃，都吃， 汤汤汤，把这肉跟这饼全吃了，那还有汤呢，把这汤喝了， 不够锅里还有，给盛去，不要了，中央，怎么样啊？ 不是， 咸吗？ 不咸，齁死我了，啊， 吃饱喝足了，走，抬我出去。给我们喝口水，别喝水，走。 还刘墉，什么上亲戚家去？围着北京城转圈儿。打早上起来，刘墉也不吃饭，也不许停，拉着我跑，一直跑到夜里，擦了黑，把刘墉抬了。吃了这么咸的东西，不让喝水，还得跑，还得出汗，走慢了还不行。你想，他让张成、刘安俩人骑着马，他有这个权利啊，这太后封的。在这个京城里边可以骑马，头里当银马，然后这个轿子得跟马的速度一样。给这四个人累的，又累又渴又齁的慌，俩人这都没法说话呀，这嗓子都不行了。把他送回家，这四个人抬着轿子撒脚如飞就回府了，一边往府里走一边擦着汗。过去清朝人头里啊剃头，后边留大辫子，拿手这么一擦汗，头发全掉了。四个秃瓢太闲了，齁的直掉毛。